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为进一步向社会大众宣传北京世园会，促进全社会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美丽世园号宣传大巴车首发活动近日在北京举行，请听报道。 22号下午，第一批10辆美丽世园号大巴车从中青旅大厦开出，车身两侧喷涂有北京世园会会徽和世园会吉祥物小萌芽、小萌花，车身色彩绚烂，既有醒目的标志，又富有灵动的构图。美丽世园号宣传活动共将投入120辆大巴车。目前，美丽世园号宣传大巴已全都喷绘完成，这些车辆将会投入日常运营工作中，穿梭在北京长城、故宫、世园会等各大景点。会展期间，这些世园会大巴车也会载着游人参与畅爽游、养生游、亲子游等活动。目前，世园会的中国馆、国际馆等核心场馆以及配套服务建筑大部分已经进入内外装修阶段，公共绿化景观绝大部分关键节点工程已经完成，除了部分时令花卉明年春季栽植以外，其他室外种植基本完成。全国31个省区市、港澳台地区17家国内企业的51个室外展园已全都开工建设，共有1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展2019北京世园会，是历届世园会参展国数量最多的。北京世园会第二批形象大使也将在12月向公众发布。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经过改造，什刹海北岸的郭守敬纪念馆重新开放，可以凭有效证件免费参观。针对港珠澳大桥开通以来，香港口岸周边客流车流集中的问题，特区政府推出了多项新措施来缓解这一地区的交通压力。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运营商正在全力筹备和测试供团体旅客预约服务的网上系统，昨天投入使用。通过这一网上系统，团体旅客可以预先购买往返穿梭巴士车票，这有助于缩短旅客的候车时间。香港邮政宣布将于12月6号发售一套金庸小说人物特别邮票及相关集邮品。这套特别邮票展现的人物角色来自7部家喻户晓的金庸小说，包括《射雕英雄传》的郭靖和黄蓉，《神雕侠侣》的杨过和小龙女等等。泰国移民局代局长苏拉切近日宣布，泰国移民局向包括中国在内的21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正式推出电子落地签证，预计将大幅缩短游客在泰国机场办理落地签的时间，为游客提供方便。以上内容是由小一编辑小东为您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天空少云，光照充足，能见度较好，比较适宜大家假日出行，只是扩散条件呈逐渐转差的趋势，空气质量会有所下降。本市已经提前发布了空气中污染黄色预警，提醒大家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南风3-4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时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大家收听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前两天呢，北京卫视召开了2019年的营销大会，他们借了最新上的这个叫上新了故宫节目的模式啊，变成了上新了北京卫视。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明年即将在北京卫视亮相的电视剧和综艺节目。 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下2019年北京卫视都有哪些精彩的内容。在大会的现场，导演李少红、主演刘涛首次发布了电视剧《大宋宫词》的定妆海报。新生代的演员易烊千玺也带来了《艳世番之新青年》的首发片花。 你说有了大明宫词，那不得搞一个大宋宫词。老中医的编剧高满堂呢，他在现场他也说了，他说北京卫视的戏啊，我愿意看，也愿意把好戏啊送给北京卫视。那么希望明年啊，我们刚才所说的这几部戏啊，能够给大家带来惊喜。 那在综艺方面呢，北京卫视的经典节目《跨界喜剧王》和《跨界歌王》明年将加入全新的创新点，新综艺《老师请回答》《亲爱的丈母娘》《我的2058》《第一次来北京》也都会新鲜亮相。 哎，听这名字还不错是吧？亲爱的丈母娘，好像很少有以丈母娘为主题的综艺节目。 但是相亲的啊，就是有带着父母相亲的，其实丈母娘已经在这个相亲过程中，或者说展示过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了。 嗯，是 丈母娘看姑爷嘛， 啊， 就属于越看越顺眼那会儿的。 不知道这个是相亲的，还是说给丈母娘相亲的？ 啊，你的脑洞还开得挺大的，给丈母娘相亲，哎呦，好女婿， 嗯。再来看看影视方面啊，王凯、杨烁演的《大江大河》，我们也说过啊，周冬雨演的《幕后之王》，有陈宝国参演的《老中医》，以及像赵宝刚导演、郑爽演的《青春痘》，文章和闫妮演的《一步登天》。这么一看，明年北京电视台的电视剧还真是不少。 是啊，这我们追剧的时候赶上一荒年，是吧？明年就是一丰收年了。2018年，北京卫视凭借着高精尖的品质内容，收获了观众的青睐。根据央视索福瑞提供的数据，北京卫视收视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位列全国35城和52城双网收视第一。而随之而来的2019年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我个人特别期待《大宋宫词》，因为当时看《大明宫词》，不管是被里面的音乐啊、画面呀、啊。当然还有演员啊，都是深深的为之打动。同样的导演还是李少红，演员变了，有刘涛和周渝民。当然这个里面啊，还有大家很喜欢的赵文轩，赵文轩这次也有。另外郭亚雷也有，当然他们可能不是主角啊。为大家介绍一下背景啊，这个《大宋宫词》讲的是皇后刘娥和宋真宗赵恒的爱情故事。是以咸平之治和仁宗盛治为历史背景，讲的呢就是公元985年到公元1033年间的事儿。当时呢在北宋真宗时代，听这个历史格局啊，感觉像一部大女主戏。为什么呢？因为刘娥呢在历史上呢，她还真是垂帘听政过十多年，对北宋政局有过一定的影响。那么宋真宗赵恒他的一生呢也是跌宕起伏，像什么我们历史书上所说的澶渊之盟啊、狸猫换太子啊，都和他有关。 嗯， 另外呢有一句话可能大家都听过，叫书中自有黄金屋啊，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他说的。 对，这个澶渊之盟啊，历史上其实客观的评价觉得当时 宋真宗赵恒就是非常的窝囊，其实明明可以把辽灭掉，但是他说不打了不打了，然后和这个辽孝太后就签订了这样一个澶渊之盟，当然赔的不多啊，赔当时赔了辽300,000，寇准是力主打的，然后这个赵恒说不打。但实际上后来看澶渊之盟之后有了大概100多年的相对和平的时期，给了北宋非常重要的发展机遇，这个时期出现了非常多的我们今天看啊可以说是群星璀璨的文学家，还有各种书法家，比如说范仲淹、晏殊，还有苏洵、苏轼、苏辙，都是这个时代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回望历史很难说哎这个宋真宗赵恒就是一个不好的皇帝，他当年做出的决定为后来中国宋代的发展做出了很重要的，现在看是推动作用。 嗯，所以这个戏里面呢也会有很多刚才米夏所说到的这些文学家和政治家哈，戏很长60集。从目前曝光的定妆海报来看呢，服装啊还有妆容啊都非常的精致讲究。据说啊海报上刘娥封后时穿的那个礼服，好多位绣娘花了2个月的时间手工绣完的。 嗯，这部剧可以用精工出细活来形容啊，李少红导演非常的用心，他2000年导演的由归亚蕾、陈红、周迅、赵文轩主演的《大明宫词》，那个时候讲的就是一个大女主的戏，讲的是太平公主和武则天这女儿和母亲的人生故事。我觉得这算是最早的大女主的戏之一，非常的经典。在豆瓣上这部剧的评价是高达9.0分，而且有6.5万人给他打分，当年是轰动一时的佳作，现在提起来我们觉得那仍然是一段经典。下面我们就通过一段音频回顾一下《大明宫词》的剧情。在这段情节当中，因为受到父母兄长的溺爱而无法无天的少年太平公主啊，坐在了被封为太子的这个李弘的位子上，那就他就向太子和太子的老师发问，为什么弘哥哥当上了太子。 嗯，我们来听一下。 我先坐了， 太平。 我以为当太子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坐在这椅子上吗？我现在就是太子了。 太平，成何体统？下来，这是犯律的。 犯什么律呀？红哥哥，你现在是太子了，你是未来的皇帝，你让我坐吗？ 太平，快下来。太子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有什么难的？我就没有见过你做过什么很难的事情。 你不懂，我会给你慢慢解释的。嗯，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太子通常是长子。 那你是长子吗？钟哥哥就比你大，那为什么废了钟哥哥呢？ 钟兄非母后所生，再说钟兄他 那但是母后亲生，我要让蛋做。 太平，念你稚气无知，先原谅你一时乱了规矩。那我就先给你讲讲什么是太子吧。你父皇是太宗第9个儿子，他最终能被立为太子，你认为原因何在呢？ 香儿， 因为父亲聪明，而且 香儿 好胜能干，而且他有帝王的相貌。 香儿， 你说的都对，但是有一点公主没有想到，这恰恰是成为太子乃至未来一国之君最重要的品德，就是宽仁孝友。 什么是宽仁孝友啊？ 宽仁孝友就是感情，身为一国之君，一家之主，不论治国治家，待人接物，一定要有感情，要以诚相待，以礼相敬，要懂得以宽仁之心善待家人、邻人、友人，有时甚至是你的敌人。这看似浑浊，然而却坚如磐石，胜过任何利器。唯有如此，身为家长才能得到子女真诚的拥护，身为国君才能取得民心，得到子民忠心的爱戴和拥护。我想圣上立弘为太子，正是看中了他宽和仁义的心境。 那既然弘哥哥如此宽容厚道，那就让我在这儿坐一天吧。就一天？ 不要说一天，一个时辰都不成。记住，你们都是皇家子弟，是天之骄子，不是寻常百姓人家的孩子。 大明宫词啊，确实表现了这么一个主题，就是太平公主等这些主要角色不是寻常家的孩子，他们有常人没有的权势和地位，仿佛可以为所欲为啊。但事实上呢，他们非常的痛苦，他们也经历了生死离别、骨肉相残，以及矛盾斗争带来的这种内心的折磨。所以啊，他们承受的苦远远超过了一般人。还有就是这里面的爱情悲剧啊，太平公主和薛绍的这个爱情还是打动了很多观众的。当然这个戏呢，我觉得也多少美化了太平公主啊。这个因为周迅演的这个太平呢，她是从小啊开始演，那历史上的这个太平公主啊还是非常残忍的这么一个人啊。 嗯， 那么这个戏呢，也因为这部戏呢让大家有了对史实更加了解的这个兴趣。其实说到导演啊，李少红好久没有看到他出面了。他上一次拍电视剧已经是8年前的事了，大家还记得他拍的什么电视剧吗？ 就是那部毁誉参半，也让他自己感到身心疲惫的《红楼梦》。 嗯， 现在想起来，我们还能想起，哎呀，金陵十二钗啊，《 红楼选秀》， 金陵十二钗那脑门上贴的片子。嗯，这很多人就拿她和87版的《红楼梦》进行对比。那么这位很有才华的女导演再度出山了，决定又用电影的这种拍摄手法来拍《大宋宫词》。其实这种拍摄手法既费时又费力，但成片的效果确实可以给人那种意想不到的惊喜。而且唐和宋啊这两个朝代，他们的风格截然不同。大唐的光环已经把宋显得非常的暗淡啊，但其实宋历史上的宋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期待当我们看到大宋宫词的时候，它能和大明宫词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审美格调。 你看它有叶锦添做艺术顾问，还有曾念平做摄影指导，另外刚才我们也说了，上一次和他合作的归亚蕾呀、赵文轩呀也会出现在大明宫词当中，当然还有刘涛。但我就很怀疑这个周渝民啊应该要用配音吧，你说大家如果再次看到赵文轩的话会不会出戏呢？想到薛绍，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啊，我看到赵文轩我马上就能想到薛绍，因为他在大明宫词里面确实那个出场，用经验来形容他也一点不为过。 哦， 同样能够打动男性观众。 哎，这是我搭档第一次这么不吝自己的夸奖去夸一个男性的演员。 嗯，另外里面还有著名演员梁冠华，那你说看到他的出现， 哎，你看过赵文轩单眼皮的时候吗？ 啊，整过， 这不算整吧，还是算微整 啊？没看过， 没看过哈。嗯，挺好，挺儒雅的，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人老了就变双了，那这个里面还有梁冠华，那看到梁冠华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元芳你怎么看？ 这个戏啊将于2019年年底才和观众见面，我们一起来期待啊。 哦，还得有一年的时间啊。 嗯， 那2019年北京卫视新节目发布会上另一批比较引人注目的电视剧是什么呢？就是《厌世番之新青年》，这是一部热血青春励志剧，由刘一智执导，苏鹏编剧，黄子韬、易烊千玺、胡冰卿、马泽涵、吴俊瑜主演。 你怎么念这些名字的时候跟念开大会出席的领导人似的？ 因为确实不知道后几个人是谁，我唯恐给人念错了，因为不熟啊。 这个定位就不是给你看的。 嗯， 是吧？为什么这个名字大家听起来怪怪的呢？什么厌世番都不知道哪几个字，是不是？厌是艳丽的厌，势是势力的势，番呢是一番两番的番。这个其实是一个漫画，这个戏啊改编自一个漫画，讲述的是清末民初的时候，皇亲贵族组成了一个秘密组织，就叫厌世番。这个组织啊是一群拥有新思想的贵族青年，他们在一起共同护卫家国的这么一个事儿。那么黄子韬演的呢就是贵族青年，易烊千玺演的就是一个平民百姓，所以这剧情和人物设定看起来像是一个历史演绎剧啊，而且是双男主的角色，目标呢是吸引年轻人，但是我们希望啊不要演着演着呢就变成了这个历史偶像剧。也是60集，也是60集，明年在北京卫视、东方卫视还有优酷网啊，这是两台一网同步播出。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 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欢迎您继续收听四点有戏。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说表演类综艺井喷的现象啊。自从去年底《演员的诞生》到今年初的《声临其境》，可以说开辟了表演类综艺这种新节目形式之后，明年这类综艺将迎来井喷的现象。各大卫视和视频网站即将推出一大波表演类的节目，比如说湖南卫视的《声临其境二》，江苏卫视的《未来的大剧》，腾讯视频的《全凭演》演技，还有爱奇艺的《演员的品格》，很快就和大家见面了。 就是演技成为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是今年呢，却没有一部名副其实的国产剧精品啊，特别是没有什么在表演上受到一致称赞的作品。当然，这个啊，比如说《和平饭店》的男主角，他这次啊拿到的一个大奖啊，我认为还是比较能够证明他的演技的。 《和平饭店》的男主角是谁呀？ 雷佳音呢？ 那你不说，万一没看过呢？ 哎，这正好让大家看一看嘛。 所以说这个演员啊，大器晚成，刚出道的时候没怎么受人瞩目，后来觉得越纯越香啊，年纪大了反而更有味道， 对， 更有后劲儿。 是，当然不多啊，这样的戏今年来看，但是呢，现在这个主打表演的综艺节目似乎成了一个风口，你包括《演员的诞生》改名叫什么《我就是演员》，是吧？一开始呢，豆瓣评分是5.4，现在到7.1，但是你发现没有，就是大家讨论的热度在下滑，而且是悄无声息的下滑。前几集还有一些讨论，后几集就越来越凉了。所以有人在想，哎，这种戏为什么没有形成话题呢？有人分析了，你看每一集呢，都是用一些经典的片段啊，让他们选择性的来表演。而且呢，这个节目呢又和导师的选择呀、演员的特长啊，以及一些话题的展开啊，捆绑在一起。表演啊，它是一个系统工程，你演不演得好啊，是需要演员在一个长篇作品里来验证的。你通过一个片段或者是一个话题来拔高一个演员，或者是降低一个演员的这个表演水准，似乎不那么吸引人。 所以有些观众把一些演员啊，就参演的一些演员说，这不叫演员的诞生，叫戏精的诞生。把一些表演评价为炸裂的这种演技，但是就是短暂的关注之后就马上烟消云散了，它没有形成话题，也没有有后期发酵慢慢就是影响扩大的这样一个趋势，就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我们也不排除有些演员是通过我就是演员和演员的诞生慢慢的进入了观众的视野，被导演选中参演了更好的电视剧，然后自己的热度在不断的增强。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年我就是演员当中徐娇和胡先煦演的卧虎藏龙的一个片段。 清朝末年，玉娇龙父亲升迁，举家迁往伊犁，在途经沙漠之时，突然遇到了土匪罗小虎的偷袭。 放下他，别让他们看见你。 罗小虎对豪放不羁的玉娇龙一见倾心，心生爱意，将其掳回了山洞。 来呀，来呀，来！ 站住！ 来呀，来呀！ 都来了！ 咬我！你需要休息一下。一把破梳子，有这么重要吗？ 帮助我！ 他对你很重要啊！来呀，来呀，打赢我！ 干嘛？ 别动！ 你要是胡来，我杀了你！ 你怎么不懂啊？来日方长，我等你。 我叫罗小虎， 我叫玉娇龙。 其实这个片段呢，大家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比原版章子怡和张震的表演还是要幼稚不少。那参加这样的节目对他们来说是个锻炼，但是也暴露了他们在演技上的薄弱环节。我就是演员的导师徐峥啊，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好演员的春天啊到了。最近大家有没有在看一个电影叫无名之辈，主演之一就有任素汐，她也参加了我就是演员啊，而且当时得到很高的评价。徐峥也就是在看完任素汐和左小青的表演之后说的那番话。那事实上呢，像最近的这个口碑还不错的无名之辈啊，他拍在前，我就是演员呢拍在后。所以说好的演员总有发光的时候，但是现实呢确实还是有一种困境，就是流量明星啊做主角，但是撑不起角色。演技派呢，像任素汐这样的，他当了很多年的绿叶，演小剧场戏啊，无力回天。 嗯，其实人们记住一个好的演员，必然是被他所演绎的好的角色打动。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个演员就是因为在综艺节目中有一个特别好的表演片段，然后就成为大众认可的一个好演员，没有这样的捷径可走。好角色是表象，背后必然是有好剧本、好导演以及好的后期制作全方位的多元的支持。所以我们也希望啊，能够出现国产剧的精品，能够有立得住的角色，这样打磨出的演员才能让大家喜欢和信服。 好，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送给大家《大明宫词》的主题曲，李岩演唱的《太平》，稍后见。 999元一平米的全包园装饰， 知道。 999一平米的全包园装饰，不加价升级进口白橡木家具， 知道知道。 除了白橡木家具，还配智能卫浴、纳米净水， 知道。 全部大牌建材，还送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 知道。 我再说一点，你肯定不知道，全包园冬季整装特惠，打电话说密码，冬季大促，还有大件家电送。 这我还真不知道，那电话是 400-606-8866啊，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园。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珠来了， 金珠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珠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珠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叫不是所有全包都能圆。 啥全包？ 装修全包，设计建材、施工、家具、电器、灯具、窗帘全都包了。 怎么圆？ 全屋实木家具再送全房家电，指甲梦圆了。 实木家具还送家电，那80平米就是8万呗。400-606-8866，不是所有全包都能圆。 400-606-8866，全包装修当然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乌龟，你作弊！ 兔子，你别血口喷人！ 自从赛跑改成赛车，你每次都赢。今天赌成这样，你还能半小时到终点，骗谁呢？ 我有杀手锏呢！关注北京电台，不光拥堵信息早知道，还有精彩节目一路相随，服务出行人群，你不服不行！ 北京电台先人一步，2019年优势广告资源也将开启预售，详情请咨询6150023。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 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角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鼓楼东大街东西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天安门外大街南北双方向车多，雍和宫大街南北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早晨空气清新，天气较冷，登山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0到9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今天白天光照充足，空气质量尚可，晒太阳气象指数为3，比较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拨打太极， 快乐出击。 这里是4点有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到这个点儿啊，大家都会有点饿，那正好呢，配合着大家的这个食欲啊，我们来说说最近正在热播的纪录片《风味人间》。上周日啊，播了第4集，叫《窑变万千》，窑就是菜窑的窑。 我觉得这名儿起特好。 哎，我赞同。 它其实是，我觉得是源于说钧瓷的那句话，叫“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然后他给它变成了菜肴的肴，叫肴变万千， 哎， 一语双关， 嗯，这个 菜很有回味感， 嗯，其实是两回事儿， 哦，菜和肴， 哎，不是菜，菜也不是肴，它是有变化的过程。 哦，那肴指的是什么呢？ 哎，我们来看看皮蛋是怎么做的。 用盐、石灰、食用碱调制的黄泥包裹鸭蛋，60岁的山定根是崇明岛上为数不多手工制作皮蛋的师傅，这是中国常见的禽蛋腌制方式，它们有很多相似的名字：变蛋、松花蛋、蜕变，是这场腌制的目标。 暗的内部正在经历一场不亚于宇宙大爆炸的蛋白质分解与重组，凝固、褐变、结晶。30天后，蛋的物理和化学性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奇特的色泽，又滑又黏的口感，略带刺鼻的气味，是中国人独享的美食体验。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松花蛋的制作过程。松花蛋啊，外国人叫黑暗料理，或者叫恐怖料理。但如果要是看了这一集所展示的像宇宙大爆炸一样的皮蛋腌制的过程，他们会觉得是一种美感，没有恐惧感了。 嗯，其实这集窑变万千的主题就是烹饪方式对于食材本身带来的变化，从原材料到制成成品的菜肴，不同的烹饪方法就使这个原材料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有时候你甚至看不出它原来是个什么样子或者是什么食材啊。鸭蛋啊变成皮蛋，除了外观变样色儿变了之外，这个味道也带有刺激性了，有人非常喜欢，有人就避之不及。还有这集展示的这个苋菜，臭苋菜啊，很多人也是特别喜欢，但有人觉得这个味儿简直臭不可闻。所以说一个东西如果有特点，必然一部分人非常喜欢，一部分人特别不喜欢。 咱们不是宁波人啊，但是看到这个宁波做梅苋菜梗的这个过程，就感觉那个刺鼻的臭味可能要冲破屏幕扑面而来。这段解说词也非常的精彩，我们分享给大家来听。 盛夏，苋菜已经蹿得比人高，一个月前它鲜嫩的叶子还是宁波人私藏的美好，随着气温升高，叶子的口感大不如前，但方偶儿和老伴特意留了一些，待到茎秆粗壮，用它制作一种风味独特的食物，切成寸段，清洗浸泡，少量盐腌。宁绍地区传统人家都会有几个这样的瓦泵，封紧盘口，放在阴凉处。三伏天，方婆婆并不担心苋菜梗变质，她要的恰好就是腐败带来的特殊风味。半个月时间，碗橱底下飘出的气味预示着开坛时刻的到来。难以名状的味道直冲鼻腔，有人避之不及，有人甘之若饴。梅苋菜梗的卤水是老绍兴人的命，鲜嫩洁白的豆腐仅仅一夜时间，小清新就会变身重口味。只需架起一口油锅，自然有人寻味而来。香和臭分明是两个敌对的反义词，一旦达到奇臭和异香的微妙临界点，坚硬的次元壁被瞬间击穿，让人神魂颠倒，欲罢不能。 你看，臭到一定程度，那也是人间美味， 就是臭出了个性啊，臭出了品质， 臭出了水平， 我就是这么臭。这个苋菜啊，本来是野菜的一种，我记得之前在节目里和大家分享过，就是各种野菜哪一种野菜长得最高，答案就是苋菜。 因为大家看到苋菜的苋上面是个草字头，下面是一个见，就是在众多荒草当中我可以一眼就见到的这个野菜就是苋菜。大家在节目里看到那个苋菜已经长到了一人多高，所以它才会有后来腌制成的那种中空的那种劲儿啊，它其实很粗的是吧， 就那个杆儿吗？ 对，那个杆儿，那个杆儿起码有比一个人的就成年男人的手指头还要粗。 其实食臭啊不是中国人的独享和嗜好，外国人也喜欢。这里面呢还有瑞典，他们喜欢吃的那个叫鲱鱼罐头，其实咱们也吃过类似的这种鱼罐头啊，有时候打开一下， 我觉得这臭的水平不一样 啊，就是咱们能忍受咱们的臭，但是接受不了他们的那个味儿。所以啊，即使在瑞典呢，他们如果要吃这种鲱鱼罐头，在吃之前要在门上贴一张通知啊，俗话说高能预警，我们要开吃鲱鱼罐头了。来听一下。 伊夫在瑞典南部已经生活了十几年，周末他计划和朋友们聚会，品尝北部家乡的一种食物。按照当地习惯，他必须提前知会邻居。端上来的是大名鼎鼎的鲱鱼罐头，还沉浸在烈酒兴奋中的亲友，有的勃然变色，有的诚惶诚恐。然而，这却是西夫一直想念的家乡味道。 你说这瑞典人吃饭也挺有意思的哈，吃饭之前先唱个歌，翻译过来也很有意思，叫一口闷一口闷，如果你不想一口闷就一口也别分， 就是一下进去，这东西不能慢慢的咀嚼和品尝。 特别是里面有一个这个女食客哈，她用一个夹子把鼻子夹住了，就又想吃这个味儿，又不想去闻那个臭， 就是根本就不想用鼻腔去嗅它的味道，只在口腔里用味蕾品尝一下就 OK 了啊。 对，这个片子里反映呢，就是在瑞典啊，也分南北方人，虽然面积不大吧，生活在南方的人呢，也吃不惯来自北方的臭味的食物，而离开北方的人呢，一直怀念家乡的味道。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味道比较刺激、比较特殊的这种食材，往往能勾起人的这种想念。就你一开始可能不大喜欢，第二次也不大喜欢，第三回吧，对付吃一回，可是你第四回、第五回，你如果不吃就想了。就比如说北京豆汁儿，其实很多人也不是特喜欢，觉得这有股馊味儿。但是好多名人啊，这个好多大家就离开北京之后就想这一口，就是喝熟了你可能就喜欢它了。 我再补充一点啊，其实食物啊和我们的成长记忆是连在一起的。你小时候你吃什么东西，只要那个东西不是特别难吃啊，不是那种没得吃而吃，比如说树皮啊这种另当别论。那么如果 我搭档小时候吃树皮，现在还老想这一口 啊，你看 每次去食堂之前啊都到树林子里转一圈。 你给我是扒皮是吗？所以小时候咱们如果吃的甭管是香的臭的咸的辣的，哎，大了你都怀念，因为那是家的味道啊，妈妈的味道啊，故乡的味道。在这个《风味人间》第四集《窑变万千》当中呢，还展示的就是厨师的奇思妙想，包括精湛的刀工所带来的外观和味道的千变万化。那前面刚才说的是这种发酵啊等等所带来的这种味道的变化，那实际上呢，要想菜肴发生很多的变化，还是可以从很多方面下手的。你就光说《窑变万千》这一集所展示的那个刀工吧。 嗯， 其实刀工在中国的这种烹饪技法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他用这里面有一个厨师啊，把比如说萝卜呀，还有黄瓜呀，还有各种颜色的这种啊植物啊蔬菜啊，片成特别细，拼成一盘，就感觉像一个太极图似的，特别漂亮，中间再放点花点缀一下。 这个其实和中国文化有关系，中西方啊，在烹饪当中刀的运用 中国是以不变应万变，就一把菜刀所有的东西都搞定，都用这把大菜刀啊，就这一个木墩子帮帮帮所有的都搞定。但是西方不这样，西方的厨师有若干把刀，那切不同的部位，切不同的食材都要换一把刀。 没有吧，咱们剁骨头的有砍刀是吧，片肉的有， 这是都是后来，原来你去看看，就厨师里就那一把刀。 哦，就那一把刀走天下。 哎，你可以改行 啊。那我因为记得就是看那个饮食男女嘛，就郎雄演的那个角色，他在那个厨房里做，那工具多了去了。 所以说呀，这个我们说风味人间的这个导演陈小青哈，他就说中国的这个厨师这种厨艺是需要肌肉记忆的，就是它完全是一种行云流水，就像一个特别娴熟的农民，他干活的时候没有废的动作，就是每一下都是有所指的，然后那一下就能完成，非常的精彩，用流畅二字就可以形容他厨艺的高超，就像开车一样。 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风味人间拍的不如饮食男女的那开场。 那两种，一个是纪录片，一个是电影。 米夏，你说的对。 嗯， 风味人间我们一直介绍它是纪录片，对不对？纪录片应不应该加入导演的痕迹？ 当然了，它是主观创作的东西，一定有导演的痕迹。 好，那要不要加上彩排的痕迹？ 你看出了彩排的痕迹？ 我能看出来，它长镜头当中确实有很多彩排的，就是说跟着这个人去打水，然后镜头一切来了另外一个人端那个什么东西进屋了，然后镜头再一换又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这没有一个彩排或多次彩排是呈现不出这样的画面效果的。包括他们在拍那个火腿那一集的时候啊，在一个这个窖里面拍外国人做火腿的时候也有类似的啊，这种 啊，就是他往里走，然后不同的厨师推车过来什么的啊。 对， 那这样的方式让你看的时候，你觉得不舒服，不好看？ 因为我们原来是带着这个看纪录片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去看的，所以一旦看到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呢，多少会有一点点突兀。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你看的纪录片可能是真实的还原，就是这个事物本身发展过程啊。但你今天看的是一个关于美食的这样一个纪录片，关于美食的东西，它就要有美感的呈现，有情感的非物质的东西的呈现。 你看， 所以说他一定要事先彩排才能给你行云流水的感觉，如果完全抓偶然，他拍不出这样的纪录片。 你看，我们俩就像在大学里面进行一场非常友好的辩论。 我没有， 把钱还我，我辩不过你 了，因为我不屑于、 我相信可能也会在学界有这样的争论。其实有很多纪录片，比如说特别是人文类的啊，特别是这种反应，比如说米夏的一天，我会让你导演吗？米夏4点钟起床做早饭是吧， 有一种说法是、有一种说法是，纪录片虽然是真实的，但是只要有 button 有按钮存在，人就不是真实的了，你就不是自然的那个人，你一定是带有表演的痕迹的。所以说这是一种正常的反应。 好，你看我们也许代表两派观众啊。那么上新了故宫，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追的，这完全就是导演的，演员说什么是吧，主角说什么，他们要问什么问题，他们要去探寻什么样的秘密，这是有安排的。 总体看下来，虽然参与评论的人不是很多，但是评分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它形成一个闭环的模式，每一期都会有一个文创产品在这期节目的结尾呈现出来。畅音阁那一期呢，采用了天花的纹样，还有卷草纹，设计了一个睡衣啊，现代的睡衣，当然有戏服化的那种元素呈现。那么这款睡衣在节目播出后短短2个小时就收到了3.2万条转发，1.6万条留言和1.1万个点赞，可以说关注度还是蛮高的。 据说还有预售众筹，已经有280万的众筹款了， 就大家都想试试这睡衣是吧。 好吧，那么他每期都来这么一个的话，是不是拍摄成本也能够回本不少啊？风味人间做了这么多的美食，有没有这种类似的考虑呢？反正我在网上看的视频啊，中间就有所谓的叫风味精选，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有这种方向的尝试。 当然了， 当然啊，就是说你包括舌尖上的中国也好，一和二也好，他拍过的每个地方，那最后好多人都去那儿抢购，或者说包括那个锅呀，还有无数的吃食吧，甚至现在你去 餐厅里吃饭，那天我就去了一个餐厅，说舌尖上的中国两次到我们这取景。也许这个节目本身没挣太多钱，但是它会让出场的这些这些美食的制作者或者是这些商家挣不少钱。 其实如果一个产品的打造和它后来的推广有商业利益的驱动，它可能也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就推动它持续向前发展。如果只是一个单方面的而没有循环和运动起来，它可能最后也不会走得很远。